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日前发表谈话，揭露了联合国安理会指责我国自卫的核弹头试爆，并通过制裁决议的非法性。12月13号，这一谈话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649S2016/1023号予以分发。